光充沛，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天晴，市区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随后几日仍然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39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24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79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26升7.6，腾讯控股335.4升1.4，特步国际13.32跌5.6，盈富基金21.26升1.8，美团194元升3.6，阿里巴巴103.3升1.3，比亚迪股份289.6升5.2，快手85.8升3.4，南方恒生科技4.58升6。是升五仙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405，瑞士法郎8.116，澳元5.435，加元6.097，新西兰元4.897，欧元8.01。每百美元对港元5.7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96。已经平均指数报27880点，升77点。港金报1608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6.02美元，卖出171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啦，近日荔枝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南噶，就系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日荔枝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新光中心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打豪敦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葵涌的大白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歌和老街都是有水管急收，咁而家慢线封闭，咁都是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葵涌道马嘉烈荃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石门村美石楼、观塘秀茂坪纪律部队宿舍第二座、九龙城启德一号二期五座、青衣长宏村宏义楼、油塘高长苑高行阁、马鞍山锦峰苑锦河阁、大埔新兴花苑康顺阁、马鞍山听涂雅苑二座、屯门健身村泰生楼、将军澳广场六座、葵涌豪景台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Let music

你未未捞到啊？ 捞到。 讲嘢啦。 讲紧啦。 你系边个啊？ 佢去太空。 我啱啱讲完啦。 佢去咗月星啊。 我系星期五，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强。 OK。好，你话啦吓，你中意。 做乜嘢啊？ 佢精精神神咧，佢个速度都咁，佢唔精神嘅时候。 咁、哦、就 唔怪得佢系乌龟捉地剑嘅老板啦，真系、啊、好啦，开始我哋三小时节目，早晨， 早晨。 天气太热咧，所以个机件捞得慢啲，啊，咁系应该嘅。终身名菜第一次。在这个星期五的早上，一个比较热啲嘅周末吓，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喺呢个周末同下个礼拜，天晴咧，市区气温可以达到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我哋节目啊，琴日咧晏昼咧咪做完节目啦，咁啊跟住又做咗少少嘢咧，然之后就翻屋企啦。喺屋企附近咧，突然间见到一间铺头咧，系卖啲嘅手揸寿司啊，即系我琴日有提过嗰啲咧，即系三角嗰啲。我突然间系啦，我突然间谂起呢个牌，即系呢一间店名咁似啊 Sarah 同我讲嗰间嘅咁样， 系佢嚟 噶。讲到嗰一间嘅话咧，就除咗你话有寿司之外嘅话，其实基本上咧，你买中咗佢试日拣嘅嗰啲寿司嘅话咧，你可以加啲钱，跟住咧佢就送个汤俾你嘅。 好奇怪喎！人嘅嘢有时咧，我经过嗰间铺头万几次嘅， 因為我住在那裡附近嘛，咁我幾乎咧差唔多每日都經過，我從來冇諗過入去。 點解啊？ 我唔知點解。 我都係啊，冇幫襯過。 嗰時有啲鋪頭唔知點解你冇幫， 啊、 可能係緣分咯，唔知道。 唔行開就唔會去。 唔行開唔入開就 唔會嘅咩？我會噶，我都會哨下噶。甚至乎我就算係買壽司嘅話，有幾個唔同嘅牌子噶嘛、 啊， 我都會比較一下噶。我就會覺得嘅就係邊一個會係好食啲咧，又或者邊一個會抵啲咧，咁所以我覺得我會揀咗我介紹俾你嗰間。 佢講嗰個字眼真係好用啦，哨街。我媽以前成日都話喂。你唔好成日哨街，其实我都唔知咩叫哨。 到而家都咁听话。 行街行街咧，咩哨街？ 我都唔未听过哨街。 周围哨嚟哨去咯，哨街嘅意思即系周围辣啊。 我知道、啊，有两个字嘅、嗯，一个叫哨街，一个叫扫街。扫街知唔知咩意思啊？ 食嘢咯，就系、是、你 当 当 食嘢， 帮衬嗰啲小食咧， 系啊，嗰啲诶小食 啊，系嗰啲叫扫街 嘛，而家冇啦， 唔系真系清道夫嘅呢啲， 而家 真系好少呢啲街边摊档。 嗯，咁我终于咧就琴日，因为佢阿 Sir 同我提过啦，咁啊睇下入去睇下啦，咁样啊，有时做生意咧，明知佢系有呢咁嘅策略，你都会即系跟住佢条细行嘅，咁佢就写住咧买三个平五蚊。咁咧，我平時只係食一個啫嘛。 咁你又買三個？ 夾硬都買三個，跟住我就一諗，一路翻嘅時候死啦，買三個點食得咁多咧？ 你俾一個我咪得咯。 係咪㗎？誒、哎，早啲講啦！我早知，我真係未食。 你原來一直冇我心 嘅。吓，我其实有你心嘅，但我觉得啲咁 cheap 嘅嘢，我冇嚟 食啦。 嗯，系啊，包心迟到先会谂起你噶嘛， 包心住啊嘛， 就系咯。 咁我 塞个饭落你个口又唔系几好意思咯。 你通常食几多个噶？你自己 通常两个。 哦， 我食两个，跟住加个汤。 我问问你食到两个，因为好饱啦。 我系大食死女包嚟噶嘛？琴日你都话我啦，琴日我哋晏昼一齐食饭，跟住同我讲，我就哇，咁你都食咗晒，我心谂咪梗系啦，因为我夜晚唔食噶嘛。 哦 ，OK。 系啊，我琴日食完之后，我夜晚冇食饭噶。 哦，系啊。 咁、 啊、 你嗰盒嘢留俾阿 Dennis。 系，我留俾我个男朋友。 咁、 嗯 okay, 我就食咗两个，咁留低一个未食住嘅，咁、样咯。 好唔好食啊？ 都系嗰啲味啦。其实又唔会咩有惊喜。 咁嚟嚟去都系嗰啲嘢噶，你好难话好唔好食噶。可能个饭佢会比较好啲， 系 嘛？ 都系 个份量唔 都系咁上下。好啦，食嘢咧，其实咧，我今日见到一个新闻我成日都好羡慕人哋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嘅、 嗯， 就话喺美国咧有一种咧叫 European Green Crab 啊，一种欧、洲嘅青蟹，大只嗰啲侵袭某一个省份，佢耐唔耐耐唔耐就会有呢啲噶啦， 系啊，试过啦， 大举大举去晒你门口啊， 扫 马路啊， 系成个海滩都系啊，好震惊啊嗰啲。突然间你开车嘅时候，成个车房都系冚晒落上你嘅 车度，哇，好惊啊！ 好似嗰啲恐怖片咁咯，唔系第一次， 耐唔耐有呢啲咁嘅新闻。但 系 我成日都谂，点解佢哋唔攞嚟食咧？我知佢哋歐洲人唔中意食蟹，或者覺得麻煩，或者覺得唔知啦，即係總之。 佢哋覺得有細菌啊嘛。 係啦，但係其實食唔食得嘅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做咗一次好傻嘅事喎。咁我哋嗰陣時，即係我嗰陣時咧，我爺喺天台種咗好多花啊，好多嘢嘅。 好似你而家咁咯。 我而家冇，我冇佢咁叻。我嗰陣時，我先望住我個花園零落嘅花朵，我話原來阿爺真係好叻，即係佢可以種到成個花園。冇一棵系枯草嚟嘅， 好难噶，其实好难噶， 系啊， 有时候有啲花想种种下，佢会死噶嘛。 同埋 有时候有啲人可以种好耐，就嗰棵都系原先嗰棵花嚟。 我谂同运动一样，即系要日日去照顾佢。 冇错， 你可能一个礼即系就算我而家我都算日日淋水噶啦，但系都睇住佢死。 你有冇赞佢啊？ 点啊？ 有啲人话你要同啲花讲嘢噶，因为我试过就有一位花农咧，我同佢讲，我就其实我点样可以做嗰啲花好啲啊？佢话你要赞下佢啊， 靓女啊咁啊， 人你都要赞佢啦，佢今日好精神啊， 赞咗佢， 我唔会赞佢咯，我就好担心 你啱啱先讲要赞你又话唔会赞佢， 花嘛， 你赞一个字得唔得？ 牛屎点赞得落啫？ 牛屎都可以赞噶，唔系牛屎 都好靓啊！咁啊， 呢一督牛屎好嘢，唔臭，叻仔。 牛屎系真系唔臭嘅， 广 州 佢嗰啲唔臭味，系有一种牛屎味。 系啦， 系唔好讲牛屎啊。 好， 咁讲到咧，就我经常好羡慕。哇，如果系我咧，我一定要执嚟食啦。嗰啲蟹咁多，因为我试过咧，我爷嗰时个花园，因为好多植物啦，落完雨之后咧，躝咗好多咩出嚟，知唔知？ 蜗牛 系啊，我有一次咧就揾个面盘咧，我专登落。我即系天台上边啊嘛，我落翻下边攞个洗面盘，系咁执，系咁执，系咁执， 起码咁大只噶嗰啲系。 系啊，大蜗牛嚟噶，执咗成几十只，跟住攞来阿妈今日加送啊，有蜗牛食啊， 法国蜗牛。 系啊，俾佢闹到我傻啊！话你唔食得噶，我点解唔食得啊？咁肥美咁大只， 食用嗰啲同埋你嗰啲喺田嗰度嗰啲应该系唔同嘅。 咁我收尾，唯有拎翻上去咧，逐只摆翻喺嗰啲泥嗰度。 跟咗好多啊！ 好多 十几廿只， 唔止要成盘啊！ 哇！ 如果真系食得，晚晚都唔使买餸啊！ 你咪试下咯，咁、你唔试下上白鸡 唔肯整啊嘛？ 唔系 你自己炒， 我嗰阵时得几岁，边度识炒嘢啊？ 你打边炉嗰阵时 得 掉落去啊嘛！ 自己整盆水，霎盆水，咪霎熟佢咪食得咯。 自己喺后楼梯嗰度打 落去。 你头先先话唔食得，你而家叫我煮， 我觉得佢会噶，佢会噶。你呢个人系咪食得即系食得嘅？ 食得唔好 嘥 啊 嘛，连壳嗰啲食埋。 我会着数。 系啊，咁啊，所以其实你话即系食嘢系好得意嘅，但我又觉得应该要有多啲嘅尝试咯。我就会系嘅，即系乜嘢我都会试下嘅，唔好食过得一次啫嘛。 唔得嘅，有啲嘢咧，你一见到你已经食唔到噶啦。嗰阵时咧， 马小强 去一， 你唔好谂住食我。 去一间日本嘅饭店啦，我唔知点形，佢又唔系净系食寿司啊，即系总之日本。系啦，系啦，咩都有食。佢嚟一碟嗰啲小食啦，即系饭前嘅小食，系一碟炸蜢啊！ 哇， 即系有个钳嗰啲咧，成只。 佢搣咗啲手佢先啦。 你讲得轻松。 哇，咁细只，你搣咗只手冇嘢食噶咯？ 佢唔算好细只噶，即系有成食指咁大噶，即系有只手指咁大。 系， 但系你唔惊嘅咩？你见到啲吓活生，你食过啊？ 我食过，梗系食过啦。泰国咪大把咯。你冇食过咩？ 我冇， 我冇食过啊！ 我系专登去有一个街市，佢就有好多呢啲咁嘅松茸啦、炸蜢啦、蝎子啦，系炸到恶恶脆。其实所有嘅嘢，当佢系 deep fry 之后嘅话，佢得一个味啫嘛。 啊，系都系脆卜卜， 都系脆卜卜，同埋咸啊嘛。 而家唔系佢个味啊，系佢个样 个感觉， 个感觉我摆唔到落口啊。 所以我咪就係叫你，其實有時你可以將佢係咁以 trim 下嘅，即係譬如可能啲手腳你咧，真係嘅，因為有一啲其實你一定要搣咗佢，唔係嘅話咧， 即 係 睇令到佢睇落去唔好咁似， 望落去冇咁似佢嘅原身，佢嘅本尊。 即 係 你食過， 就我食過，我今日食過咯。 好唔好食啊？ 我專登去嘅。 冇咩好唔好食？ 剛才我咪講咗， 啱啱唔係 我 知， 歪翻個蛋， 我知，但係嗰種味你中唔中意先？ 冇味㗎。 你歪翻個蛋講下，係啊，我頭先我已經講咗，我就話任何嘅嘢全部都係 deep fry 咗之後嘅話，都係同一個味嘅，就係佢惡惡脆鹹鹹地。 我前幾 冇食啊，惡脆冇食啊，咁你中唔中意啊？ 我唔中意就唔會買啦。 OK， 咁又唔係啊，我兩次都係被逼㗎。第一次食炸蜢就係因為嗰個東主話：喂，試下咁啊。佢其實佢享受睇我為難嘅樣子。第二次就因為一班朋友一起喺北京嗰個王府井大街， 冇錯，嗰度又 是又 係 大家話食啦食啦咁，啲女仔都食曬，我仲揸個手，最後都係即係礙於大家嗰種指罵嘅目光，係食啦食啦食啦，我係被逼嘅，我唔係自己想買嘅，係啊， 即 係 嗰啲咩要有個肥佬咧，以前咪好中意就係去世界各地嗰度去食嗰啲咩 bazaar food 嘅，係 咩 係 咩？ 你咪唔得啊？ 我唔得， 如果 係 咁樣，你真 係 唔得啦，因為你冇乜嘢呢一個嘗試嘅心。 唔系啊，唔关常唔常试试。如果样嘢个卖相唔系咁活灵活现， 咁咪系咯， 我就食得落。 即系你见到佢一劈咁样，你又唔知系乜嘢个，你就会唔食咯，你就会唔试咯。但系我就会系嘅就，哎，喺到嚟到呢一度，我忍细埋细咩都要试下。 嗱，咁样同你斗啊！我食过鸭仔蛋喺泰国， 我系咪连埋一只 鸭 仔里边嘅？ 我 食过， 系啦，因为我觉得太残忍。 我 系因为基于太残忍。 食过水曱甴， 水曱甴我都有，我都有。 你都食过？ 食过。 喂，但系咧水曱甴，你下次问下取水 有得炸噶。 人哋话系咩补气啊？定系止咳啊？ 止夜 尿，夜尿哎啱你。 止夜 尿。 你点知啊？ 你一晚十次啊嘛？你话 喺你个样就知道你啦。 一晚十次，每小时屙一次啊嘛？ 十二次。 所以先至成个都好似瞓唔醒。 咁好啦，你食都冇用啦，你直接摆几只炸住瞓啦。 哦 ，OK。 内服内敷系嘛？ 外敷内服，扎住几只水曱甴瞓，咁我谂你应该冇屙得咁劲啊！ 我希望可以好啲，改善一下。 你直头揾你个焗水饮啦， 好 啲，饮多啲啦。 唔系一直含住只水曱甴做节目，含住只， 其实都有噶啦，已经。 我惊佢爬出嚟，入翻去。 其实冇人知系唔系，即系你话水曱甴咩医夜尿，我都听过，但系其实点证实啫？ 我好难讲， 唔系佢一 定 系数据嚟， 有个心态嘅，因为佢有讲过啦，就 系 话咩鳄鱼肉啊嘛，止咳啊嘛， 哦系， 但系有人同我讲嘅话真系得噶噃，但系有啲人又话我就唔系啊，食过好多次，但系都冇嘢咯，我嚟煲汤啊嘛， 我 谂 个人体质唔同 咯，系咯， 系啦，咁你食过阿马舒嘅？ 我食过最核突就系蚕虫。 哎呀，呢個反而我真係 嗰啲咧，好好核突。 點解會有得食嘅？因為國內 啊， 係啊， 又 係嗰啲咯， 又 係 炸 咗， 係 咪又係炸脆咯，鹹鹹地啊？系咯，又類似啲咁嘅嘢。 系啊，我唔中意嘅，即系咬落去里边啲粉啊咁样，好核突。 嗯， 系啊， 蒸蛋 唔中意。系啊， 蒸蛋 我食蚕蛹。 哦， 蚕蛹嘅就系你咬落去嘅话，佢有一啲嘢就系一撇咁样嘅，唔系粉嚟嘅，系撇一撇嘢咁样嘅。咁啊，但我又觉得 OK 啊，咁样冇乜嘢啊，冇咩核突过我自己，系咪啊？我系唔食自己啫， 虽然核突， 其他乜都食， 虽然核突，但系因为食唔到，自己食唔到自己， 系 啊， 明白。 系啊，食嘢系开心嘅，不过我觉得如果呢一段时间嘅话，其实食多啲生果，因为我觉得真系好正 啊，瓜 冇错， 呢一 百事， 我觉得又比较系当做啲啦。咁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听中医都有讲嘅，就不时不食，系咪？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做啲咩当做嘅，你就食多啲就啱噶啦。 好， 喂，头先讲嗰个新闻咧，仲有少少个尾嘅，就系话咧嗰啲蟹咪侵袭嗰个省嘅，爬咗出嚟都系。于是有间酒厂咧就谂到条桥啦，因为佢反正都随手拈来噶啦，就我嚟出咗只。系啊，只蟹酒啊，威士忌啊，蟹嘅威士忌啊，喂， 又唔得。 我就谂啦，如果佢哋当地人蟹都唔想食，点会饮蟹嘅威士忌咧？ 嗯， 咁佢就买喺度话，你试下啦。其实你一试咧，你会中意啊。咁样即系佢就喺度尝试改变嗰啲人嘅谂法，但得唔得唔知道。 个原因系乜嘢咧？其实系想 sell 只威士忌啊，定系想食晒啲蟹咧？ 我谂佢觉得。反正唔使成本，反正唔使成本噶啦， 唔好嘥。 但系威士忌呢一样嘢，我觉得系高价嘅嘢嚟噶嘛，你同只蟹摆埋一齐，两个样子好似系啊，唔敢唔搭把。 我 谂 起我中国人啲老鼠酒咯，或者蛇酒咯。 哇！ 咁嗰啲系有药用价值噶嘛？ 咁系嘅， 系咪？你蟹你无端端浸咗落嗰啲威士忌度，你饮唔饮啊？ 系。 我饮威士忌嘅，如果你整只蟹啊，我唔会咯。 好核 突啊！威士忌就威士忌，同埋你 整 只 蟹嚟送仲得。 你食蟹亦都唔系配威士忌嘅， 系 咪啊？你话嚟浸花雕，我或者。可能食 醉蟹，醉蟹又好食喎。 你揾嚟係咁樣嘅話，我或者 OK。但係如果你將呢兩樣嘢唔啱嘅 fusion 埋一齊嘅話，好易會出事啊。 嗯 ，OK， 好，十點半早晨。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澳门寻日新增五宗阳性个案，全部在管控中发现，社区无新增个案。今轮疫情累计1800宗个案。社署收紧院舍防疫安排，员工下星期三起由而家每14日做一次核酸检测，收紧为7日一检。探访人士下个月1号起必须持有探访前48个钟头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在本台《千禧年代》预料，对年长探访者有难度。他们探访较为频密，做核酸检测又要去社区检测中心，长者一般不熟悉网上预约。至于员工要加密做核酸检测，李辉说政府会提供核酸检测套装，员工自行采样之后再派员收集样本化验，但他担心自行采样的准确度，以及在炎热天气下院舍是不是能够正确存放样本，以免影响检测结果。海洋公园大熊猫安安接受安乐死离世，享年35岁。海洋公园公司主席庞建仪说，安安是白睡红睡，出现高血压、关节炎，牙齿和眼部亦都陆续出现问题。员工在过去几个星期24小时照顾和做各类检查，相信他们在这几个星期有一定感受，面对安安身体慢慢虚弱感到伤心。庞建仪在本台《千禧年代》话，安安自1999年同已故大熊猫佳佳一起到海洋公园，已经成为公园其中一个标志。这段时间作出很多的贡献，教导港人认识大熊猫的生活，带给香港不少的美好回忆。海洋公园现在设有纪念册，相关展区暂时保留不变。至于安安的遗体和其他的后事如何处理，庞建仪说正是同政府相关部门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研究细节，有决定会公布。内地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地南方省市高温酷热天气持续，浙江温州寻日录得气温摄氏41度，三门就录得40.9度，刷新当地7月高温纪录。 气象部门预料，随住副热带高压继续西伸增强，不少地方气温可能创历史新高。福州在未来一星期的最高气温维持在摄氏39至40度，连续高温日数可能会突破20日。杭州、长沙和南昌亦都将持续高温。专家提醒，今轮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到至少去到月底，公众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阳光充沛，吹微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天晴，市区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随后几日仍然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79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33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0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04元，升5.4毫；腾讯控股335.2元，升1.2；特步国际13.26元，跌6.2毫；盈富基金21.2元，升1.2毫；美团193.4元，升3元；快手86.25元，升3.85元；阿里巴巴103.1元，升1.1；比亚迪股份288元，升3.6；药明生物81.8元，升1.35毫；南方恒生科技4.54元，升4.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7.54，瑞士法郎0.968，加元1.28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198，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0点，升67点。港金报16,080元，升27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15.19美元，卖出1,715.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晋升工厂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也。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晋升工厂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较早前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啦，近住丽思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葵涌的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歌和老街都是有道路工程，现在慢线封闭，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柏丽湾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葵涌道马嘉烈桥底荃湾，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呢係车多㗎。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知识 一般上网社交软件都有使用年龄限制去保护小朋友受到伤害。最近有社交平台研究，用户除了在注册的时候要填写年龄之外，还需要有其他已成年的追随者担保他够岁数才可以开户。你觉得这个方法又可不可行啊？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红电麦，知识会社。 穷困少少，我细个系，因为我爹哋好早就走咗啊，咁所以妈咪一个人凑大三个比较辛苦啲，咁所以我哋细个都唔系一个秘密啦，我系攞过综援嘅，咁系政府资助我哋咁样成长嘅，咁所以到大个我哋会好想学识分享啊。 我系黎乐儿，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马同学，你有冇留意李老师头先呢一个钟头 喺度唱歌咯？ 喺度练歌， 我知啊，有啊。 阿李老师喃喃自语，好似阿林正英咁念经念经。 系啊，冇错啊。 但系点解阿马同学，我今朝叫你翻嚟都好似 唱歌疲劳嘛？唔系咩？ 你声音太阳嗰啲叫声音太阳。 佢唔得，佢就系完全太阳啦。今日系咪熄咗机啊？ 你真系唔知咩叫做？ 要拨拨个机，要 系啊！你咁啊得啊！真系我要拨拨。 你个掣喺边啊？ 唔系，你听我讲先。知唔知咩叫临急抱佛脚啊？ 鸡科直缩散，鸡科直缩散之后，佢另一句作哦，即系你意思，即系话李老师临急抱佛脚。 我冇话佢， 唔好帮佢，一阵间唔好帮佢，等佢自己唱佢。 唔紧要，唔紧要。 OK， 喂，嗱，其实咧，有时咧，阿马同学，我同阿李老师咧关心你嘅健康， 我知道， 所以会讲多两句，叫你咩又、 啊、做运动啊，减肥啊， 因 为 咧喜欢啊或者关心一个人咧，有好多嘅角度去睇嘅，咁、 嗯、 有位丈夫啦，咁喺国内吓，因为咧。个太太咧就话个老公好锡佢，点样锡咧就系、是、由得佢食，中意食咩就食咩，同埋咧就从来唔会话叫佢减肥， 嘈、哦、肥佢啊， 又唔可以用呢个字眼嘅，佢唔系专登嘅，但系总之佢从不阻止，直至而家咧阿太太咧，即系佢话啦，老公冇嫌弃，咁、但系佢都过咗400磅啦，咁样， 哇， 一个女仔 400磅、 啊，400磅， 有冇想睇啊？ 有啊，唔系一架车啊，大佬，系一个人啊，400磅啊，喺浙江嘅一个女仔啊，系啊，佢最高纪录去到400磅啊， 但系你又唔关人事嘅，自己搞成 咁，系啦，佢由101、102、105、200，成个过程你都唔发现有问题。 嗱、呢个90后嘅浙江嘅女仔， 仲要90后啊， 结婚10年，佢体重已经去到300几。斤啦，平时咧要人扶嘅，因为行唔到路嘅，瞓觉姿势咧摆唔正嘅，去洗手间都有人帮。佢话所有嘅节食运动啊，咩做晒噶啦，咁但系都唔系好减得到。咁佢咧因为咧结婚之后咧，嗱佢咁讲啦吓，老公好好啊，唔使我做嘢啦，中意食咩食咩啦，我要买咩买咩啦，咁因为一路失控就去到而家呢个咁样啦。咁、最近咧就去揾医生，因为觉得真系唔得啊咁样， 而家先揾。 但系啲网友反围就话吓，佢、叫俾你食你就食，你自己冇判断嘅咩？ 咁 样样 咯， 系啦，佢系锡你，即系佢冇第一冇嫌弃你，第二咧佢系由得你食，但系你自己都要关心下自己身体。 你要为你自己要做啲嘢噶嘛？ 其实我哋呢个新闻读俾阿边个听？ 呢个系阴谋嚟。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唔好咁。 人哋话你 冤冤相报何时了咧？系咪？人哋琴晚喺屋企度点样练嘅话，佢又唔知嘅啫。佢又话人哋临急抱佛脚，我都费事同佢讲，知唔知啊？但我抱到啊嘛，世界一啲人系点样都抱唔到咧。 咪系咪先啊？即系有专人哋唔话你。哎、算啦，你中意食就食咩啦，咁样咁你都要自己睇下自己嗰、那个嗰、那个身体、啊。 因为有时我系会觉得嘅就系话，有啲嘢尤其是系自己啊，唔系人哋去俾你咁做，你就会咁做噶嘛。特别系健康嘅管理，健康嘅管理只有你自己先要做到嘅啫、嗯。我唔系同你讲啊吓，我系同所有嘅人讲啊吓，系咪先？只可以自己先做到嘅啫，冇人可以帮到你嘅，啱唔啱？但系唔系话代表嘅就系咁样，佢系对你好啊。而家我覺得可以討論嘅角度嘅就係話，如果你身邊嘅嗰個人佢係會咁樣嘅，唔好叫放棄，係咪叫放棄咧？ 喂， 放縱自己啦，係嘛？你會唔會？你應唔應該提下 佢咧？呢個咧有少少似乜嘢咧？譬如啲爹哋媽咪啊，佢要買玩具買俾佢啦，佢扭計唔翻學，算啦，由佢啦。你明唔明啊？呢個係咪錫佢咧？你可能喺。爸爸媽媽解讀就係，但係如果旁人覺得你係縱壞佢，係 啊， 絕對 我覺得係某個程度上面嘅話，其實你係應該要提下佢嘅，就唔係縱容佢，由得佢自己咁樣去放縱自己咯，係咪？係 啊， 所以我又覺得嘅就係、是，當然。个女士自己就一定系有责任噶啦，呢、這个唔使讲噶啦。但系我觉得佢身边嘅嗰位朋友嘅话，其实都应该可以喺某个程度上嘅话，可以提醒一下佢、嗯，因为讲紧嘅就系你自己嗰个 身体 健康嘅问题。咁、我觉得就唔应该咁样由得佢，哇！你咁食啊，咁食啊，咁食，去到400磅出唔到门口咯。 系啊，咪所以有人 打侧，打侧得唔得？ 瞓都瞓唔到咯，即系佢瞓可能都系要一张大啲嘅床啊，重啲即系可以负重啲嘅床啊，咁好多嘢生活上好不便。去廁所都去唔到，佢都話咯。 但有咁嘅，因為我有睇過有一啲咧，即 documentary 咁又好啦。唔知點解我成日都係講嗰啲，即係比較係黐肥嘅身形嘅男士又好，或者係女士又好。有啲其實又真係未必真係食翻嚟嘅喎。 嗯， 係啊，佢哋話天生其實你都要有一個咁樣嘅質，即係二半嘅體質，同埋你有一個咁樣嘅基因，嗯、你先至可以去到咁巨型嘅喎、 嗯。又或者出現一問題啊，即係個身可能出 現 身 體 有食緊一啲藥，嗰啲藥令到佢有水腫，類似咁樣。 咁樣咯，所以係希望大家都真係講。讲咩都系你都系翻翻去嗰个原点啊，嗬， 系冇错， 最紧要要身体健康。 嗯、希望嗰个朋友听到啦，吓、啊、唔知佢听唔听到。 佢已经唔系我朋友啦。 呢、這个 佢而家系咩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 佢系乜嘢都唔系，什么都不是。 阿朋友，听唔听到啊？呢、這个朋友排嘅行列，你行嗰边，我排呢条队。 原先都仲掹到斜边嘅，而家连最后尾嘅手指都掹开。 网上情缘，记忆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它好像受我们控制，但是更多时候又不受我们控制。有些我们想记的事，怎样都记不到；有些我们不想记忆的人，莫名其妙地又会忘记不到。在你脑海里面，会不会仍然残留着多年前一个人一个名字？ 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and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you did, you did. Girl,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And maybe I.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and I guess I never told you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But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Tell me that your sweet love. 网上情缘，如果你的脑海经常会出现这个人，可能你不是不可以忘记他，可能你不是放不低，可能你只是不惯寂寞的感觉，不惯那种没了他在身边，不惯夜晚听不到他跟你说早唞。会不会有一日，因为这种寂寞的感觉，他会回来跟你一起呢？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oat Tehwar ki aap sabko bahut bahut mubarak baad。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嘅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visit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应搞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禁。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马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的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他说，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嗱，所以咧，即系咧，行行出状元啦。咁啊，最近咧，大家考呢个 DSE 学生咧，咁哎呀，点算啊？如果入唔到心仪嘅大学，咁啊，最近啱啱今日睇到咧，国内有个女仔咧，大学毕业生，咁但系后来咧，佢就选择咗养鸡啊，吓，再开个鸡场。你知唔知一个人咧？嗱，当然你都要有啲科技嘅帮助啦，即系佢好多自动化嘅机器啊、喂哺器啊，因为佢好多只鸡，一个人每日照顾10万只鸡。 哇！ 一个人 系啊， 好劲哦！ 一个人开咗个养鸡嘅工场，但系即系嗰个好多嘢都系用 机器自动化啦。 喂，但系机器你都要人去睇啊嘛。 系， 我即系话其实行行出状元，只要你自己有嗰个努力，系咩都做得到，包括唱歌啊，知唔知啊？ 我知道，我谂住搞个乌龟场。 乌龟场 养乌龟场，不如养小强啦！有人养小强噶 乌龟场，养小强 唔系啊，真系有人养小强噶，有用噶，有用嘅价值啊， 好贵添啊， 好贵啊，卖得 即系曱甴啊，佢小强知只曱甴 啊，冇错，养曱甴啊嘛， 咪呢个故事为你打下气噶， 我知道， 唱得好啲阵间吓， 好， 诶，好啦，十一点先听新闻报告。 阳光充沛，吹微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市区气温下达35度，新界再高2度，最后几日仍然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30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39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5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8升3毫，腾讯控股333.8跌2毫，特步国际13.26跌6.2，盈富基金21.16升8仙，美团192.4升2.1，比亚迪股份285元升6毫，快手84.95系升2.65，阿里巴巴102.8升8毫，药明生物81.55升1.1，南方恒生科技4.55仙2升2.4仙。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405，瑞士法郎8.11，澳元5.43，加元6.094，新西兰元4.892，欧元8.006。每百元对港元5.7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03。日经平均指数报17,870点，升67点。港金报16,08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4.26美元，卖出1,71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观塘码头。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呢一段嘅荃湾路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上乡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竹坑道来回方向近住乡村俱乐部那段比较车多挤塞，去深水湾方向的车龙排到黄竹坑新围对开，反方向去回黄竹坑龙尾就接近蒲苑。在九龙方面，七咸道南和柯士甸道交界一带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尖沙咀、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葵涌道马嘉烈去荃湾，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明华大厦一座、慈云山慈政村正院楼、将军澳富康花园九座、青衣长安村安涛楼、鸭脷洲渔安村霞安阁、何文田常乐街三号冠希苑、东涌日东一村福日楼、九龙城德朗村德隆楼、粉岭长华村长风楼、香港仔华贵村华廉楼同埋天水围天富苑亨富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包麦长青。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卓妍。 Hi，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 Hello，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Hello， 我是刘德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 Hello， 我是 Jackson 黄嘉怡。 大家好，我是杨怡啊。 大家好，我是罗仲谦。 我是 Madam Lo 卢婉欣。 Hi， 我是迪龙。 大家好，我是关心妍。 Hello， 我是仔健。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仁。 大家好，我是黄祖蓝。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乔碧、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记得听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29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 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各位朋友，天气好热，阳光充沛，吹微风。展望周末同埋下个礼拜天晴，市区温可以达35度嘅，新界最高一两度。咁所以大家咧就小心小心身体啦吓。OK， 好，开始。 嚟 呢个话题，你又知唔知托住条气嘅系梁博士？ 梁博士，早晨。 早晨。 阿梁博士人年纪大，机坏，所以坐下 坐。冇事。 其实呢个问题，呢个问题咧，我有啲啲担心，你哋一定会识嘅。不过算啦，咁啊当今日卖大包啦吓、 嗯。 因为呢个问题就好浅嘅啫。好啦，今日呢个问题就 唔识咪好系啦， 有个咁嘅前设喺度， 我都估到你哋会有咁嘅反应，我都要咁讲。 你呢啲嘢你又讲埋，咁我又有咩讲？ 学埋啲衰人讲嘢。 呢个问题由一只歌开始，嗰只歌就叫做《一闪一闪小星星》。好，天上嘅星星有时会有一种闪下闪下嘅视觉效果。 嗯， 点解咧？四个答案：一，因为唔同嘅星星同地球嘅距离系唔同，所以会制造咗呢种唔同嘅闪下闪下嘅效果啦。 嗯。 第二，唔同嘅星星大细唔同，大细唔同，佢制造嘅光嘅折射效果亦都有强弱之分。第三，受到环绕星星嘅一啲气流影响。第四，因为每粒星星表面嘅温度都唔同，所以。 梁博士，唔该你收翻头先，你话好浅一定识嗰句嘢 啊？佢答咗咯，但系 我答咗唔代表啱噶，温度。 你跟唔跟佢啊？ 唔会跟佢。 系啊，佢死都唔会跟我。你 我唔会跟佢。 今日有少少。 如果死佢就会跟，佢唔会死都唔跟。 个死都唔跟。 即系如果你话俾佢听， 你可以代我讲嘢。 如果你话唔跟就会死咧，佢会跟嘅。 系啊，唔会。系啊，你讲咧，代我讲嘢 啊。乜嘢？ 真系好深喎呢条。 吓？系咩？ 我觉得好深啊！ 第一，唔同嘅星星同地球距离唔同， 温度、 远度，即系个远近唔同。 第 二，星星嘅大小唔同。第三，受到环流嘅气流影响。第四，因为佢表面嘅温度唔同，因为每一个 planet 佢嗰个 temperature 系唔同嘅。 咩嚟话 temperature 咁深嘅英文你唔识噶啦？你读下书。 我就估一 distance 距离，佢估距离。马 老师， 系 我觉得。有人是真的识的，他炸得话不识的。 阿李老师 是扮猪扮猪食老虎，佢系 呢个我真的不识。 你其实是识的系嘛？ 我识 的啊。 哦， 好，翻嚟就系李婆出问题了。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流上边，开展得望信念，用我生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重温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你又知唔知扮猪食老虎出题？ 我就系肥猪锐啦。 其实咧，我另外仲有一条，但我估嗰条仲易啦。我再先问埋你啊，好冇？西瓜点叫西瓜？ 西瓜点解叫西瓜？因为佢系来自西域。 系嘛？嗱，佢咩都识噶， 唔系 啊？系啊，真系啊，真系啊，系咪？ 好劲啊！ 你知唔知噶呢条？ 我梗系唔识啦，乜都唔识。 你古文博士嚟噶喎， 系啊，唔识、啊。 你今日咪冇开机啊？你其实今日个 on off 掣系咪删咗？ 我谂系。你试下，你试下。 我鬼知佢掣喺边。 揿翻着佢。 总之见 到，我真系觉得佢今日有少少。 总之突起嘅就揿下啦，好唔好？ 好唔好啊？ 系啊， 佢都冇乜地方突噶啦，全部都系凹，除非个肚。好啦，嗱，我想问一问佢话，大家有冇睇过一啲人咧日本嘅传统婚礼啊？ 有 系女仔咧，嗰套衫咧，哇，全到白色啊，系嘛？咁嗰啲样啊，嗰啲头套啊， 我想问点解佢哋要化到个样咁白嘅？ 嗰啲唔系，嗰啲系艺伎。 结婚嗰啲都好似系噶， 结婚唔需要， 唔使 结婚都唔系好使。系、 okay, 啦、 okay ， 嗱，咁啊讲紧系啦，搞错少少啊。咁啊嗱，日本嘅传统婚礼当中咧，新娘子所着嘅系和服当中最高规格、最高级嘅礼装和服嘅，佢有个名叫做白毛旧，但系咧佢系 旧啊，边个 旧系污旧个旧，污旧个旧，你就咎由自取。人哋嗰个就系旧，旧就系、 是、衰， 系啦，干干净净， 冇所谓啊， 系啦。 咁污垢个垢都唔系好嘢啫。 好啦，咁其实咧，原来咧系每一个新娘子咧，佢除咗呢一件衫之外嘅话咧，其实好多阵好热同埋好麻烦嘅，但系佢仲会佩戴咗有三种嘅配件嘅。咁我以下嚟讲嘅话，边一种系冇唔系嘅咧 ？OK， 佢有三种配件系一定要摆喺件衫里面嘅吓。A 一把剑 ，B 一把扇。C 一个粉盒，定系 D 一只香囊咧？ 粉盒， 粉盒， 剑， 粉盒， 剑系咪？ 嗯， 剑啊，新娘点会配剑咧？ 肯定啦嘛，锁定，锁定， 肯定， 冇人啱。 剑啦，剑啦，剑啦， 剑佢就讲剑，剑同埋粉盒都 系大啦你。 对唔住，对唔住，有咩有咩拣啊？ 剩翻嘅就系有一把扇同埋一只香囊，有边只系唔系嘅咧？ 香囊， 扇系咪？ 系扇啊，我都系撞啫。 好，大佬保重。 嗯， 系啦，其实咧就系香囊，香囊系唔会配喺里面嘅。至于你话一把剑嘅话，点解会有一把剑咧？佢有武士道噶嘛？ 但系女仔点会？ 系啊，但系女仔配剑嘅咁得意嘅。 总之佢就会觉得系武士嘅世家，有时佢会有一把剑嘅话咧，系搵嚟去保护自己嘅，系、作为有一个咁样嘅寓意。咁、而一把扇嘅话咧，佢叫做未广啊。其实有时好可能佢热啊，或者系点样嘅话，佢可以攞出嚟咧泼下。咁而你讲到一个粉盒嘅话咧，其实唔单止系一个粉盒嘅，可以嘅就系一啲嘅就系化妆品佢要用嘅嘢，你都可以摆落去。但系佢有一个袋仔咁样俾你咧，就系摆喺度嘅。可能你可以摆一个。就是唇膏或者一个粉盒都可以的，那它都有个名字就叫做女壁，那而一把剑的话就叫做怀剑，一把扇的话就叫做未讲，那跟着那个粉盒或者是一些化妆品的话就叫做女壁，咁咧，所以咧，頭先我所講嘅香囊咧，係唔包括喺裏面嘅。呢、三樣嘢係一定會喺佢哋呢一個白毛舊嘅婚禮所著嘅呢個和服裏面咧，係一定要擺喺個胸前嘅。 明白。 有新郎配乜嘢啊？ 下一个嚟， 翻嚟啦！我哋有时间，喂，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 哎，好啊！ 搭半之后， 一阵十一点半咧，就请嚟恩主教书院经济科嘅梁子豪老师， 多谢 就问我哋经济科 学嘢学嘢。死梗啊！ 今天我的世界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是真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手表已经过了几秒，遗留几多张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是真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不吸引， 你又知唔知我哋有主持人背景笑声 佢做咗佢做咗 或者叫罐头笑声 你同人哋解释一下咩叫做背景同罐头笑声 我哋琴日偶遇阿女 Sir 咁呢女 Sir 讲乜有个人就哈哈哈讲乜就哈哈哈跟住阿李婆就话你今次啲罐头笑声系又笑唔系又笑，但系又笑得 佢啲咁咪做 笑得好假咁样。 我唔系又笑唔系又笑啊！人哋有嘢讲完之后，我系知道佢讲咩，我觉得好笑，我先至笑。 咁所以呢个琴日同佢讲咗新咩叫罐头笑声，或者叫咩背景笑声？ 背景笑啊！ 笑声、 背景笑声。 因为我系发觉佢呢一个坏习惯系好耐噶啦，不论系同任何人去食饭，佢都会系咁样。人哋讲乜佢都，佢系咁嘅。跟住咧就。望望佢，其实佢喺度食紧嘢喎，佢系冇听紧你讲嘢 嘅 喎。 唔系，我哋明嘅，因为咧喺呢个商场咧，有时咧你系要呢啲咁嘅包装嘅，先会点讲咧？多啲朋友啊， 即系好似俾人哋觉得就系我有听你讲嘢，系啦，我系好 focus 嘅，我有反应 嘅， 我有反应 嘅，咁样咯。 我唔系冇反应 嘅。但系你望佢个样嘅话咧，佢系呆嘅，即系佢 呆。呆老拜寿，呆老拜寿。 点解会咁嘅咧？咁啫。 我睇下边个笑到最后。 睇下 点 咯， 你又几好笑 啊！系啊， 你又几好笑喎！啊，果然金埋天， 我希望你系啊吓，系啊，背景声真系罐头就使乜所谓啫，我一定要嚟啊嚟嚟， 好来吧，不河，大家玩过未啊？ 有， 我觉得好好玩嘅呢个游戏， 我觉得唔好玩。 诶，唔中意噶， 我觉得好危险。 我觉得 系 嘛， 系啊， 你知唔知有新闻扯断个手？ 我知道，因为佢翘住个手啊嘛， 太危险。我唔中意玩嘅。 OK， 好，拔河呢个游戏咧，历史相当悠久。你估系源自边个国家呢 A 日本，嗰啲双扑手咧，因为咧要挑选，所以咧就有拔河。B 就系中国，就喺呢个春秋时代吓，因为打仗啊，两只战船咧个河度互相就拉对方嘅船埋嚟。C 就是罗马竞技，因为这个拔河呢在1900年的奥运呢曾经有这个项目，但去到1920年就停了啦。最后一个答案就是澳洲，因为呢他们的船队呢出去的时候呢要拖他由船澳拖出去，由大只佬拖他出去。 那但是关什么事啊？ 元气咯。 阿李博，你跟咩啊？我 有两个都系同船有关喎。 你今日 口气 好 啊！ 日本就系双扑手，第二就中国打仗嗰啲战船要拉对方嘅船埋嚟。 佢又逐口水， 我谂佢应该好难笑到最后咧。 佢又逐真， 佢又自己 你讲句说话都逐真。我使唔使叫个护士喺你侧边？喂，阿陈护士，你坐。 你吊定盐水， 插定针，插定针。诶，拎埋嗰个起搏器嚟。 系罗马竞技，最后就系澳洲嘅只船新船落水。 嗱，我呢个真系唔识嘅，我觉得我会估罗马竞技咯。 嗯，好啦，我跟佢。 嗯， 罗马竞技。 罗马竞技。 我跟佢啊，阿庄。我今日我跟佢呢啲门， 唔好喎， 快筹码落佢个门，你冇理我啊，得唔得？ 罗马竞技 错，剩翻三个答案。 唉， 日本双扑手，中国古代战船，澳洲新船落水，双扑手啦，双扑手， 战船啦， 战船即系中国， 战船中国战船， 有中国战船。 啊嗱，呢个 佢中意 继续 笑，佢可以继续笑啦。 好运气啊！好，犀利犀利。喂，提提大家先，因为一阵间咧，我哋十二点半就有点唱时间。 系啦，冇错，1872388。 Tiffany 翻咗嚟噶啦，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 大家今日咧要早少少打嚟啊，好唔好啊？因为咧系啊，我哋一阵间要阿小强借歌。 咦，咁得人惊？ 我哋要俾多少？ 会唔会中文歌变日本歌？日本歌变俄国歌？ 一定会咁嘅。所以其实你最好唔好点歌。 佢去搵 今日。你咪乱搵。 如今想起，只有感叹。从此风光惬意吗？刹那便走到了落霞。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是虚耗了年华。回去吧。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立？矛盾就地忘记吧，天色永未晚，大地回暖后了总会归返。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伞。离开是为回去吧，不需要害怕，别遗忘了在这边留着家的记挂。如今家中早开满花，旁边花园不再抢眼。从此不需再记他，跌碰后归去有何难？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社署收紧院舍防疫安排，包括要求探访人士下个月1号起必须持有探访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安老业界担心对年长嘅探访者会有难度，有院友家属认为要喺社区做检测。 要在社区做核酸检测对长者不太方便，希望政府体谅，不要实施相关的措施。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就说，即使加入或者是加密核酸检测，都不能够取代每日做快速抗原测试。酷热天气持续，有建筑工人说，最近分别在户外地盘和商场工地开工的时候出现中暑的症状，曾经向雇主提出增加休息时间和风扇等降温设备，但未获正面回应。有立法会议员说，每年工会收到二十几宗涉及工友中暑的求助，而现在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风险评估只是属于指引性质，建议当局考虑将部分内容列为法定要求，又建议以气温作为制定防暑措施的指标，让社会较易理解。日本政府发表年度防务白皮书，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联系更加紧密，对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产生直接影响，认为有必要密切关注中俄深化军事合作的可能性。日本传媒报道，白皮书又提到台湾问题，对台湾局势的描述亦都较去年增加了一倍，说台海局势稳定对日本安保至关重要，日本将会持续关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日方自悔和插手，又说日本当年曾经以侵略扩张手段获取台湾，对台殖民统治五十年，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方根本无资格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南韩新增68,632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再多31名患者死亡，累计确诊个案增至1,907万多宗，24,800多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个案有130宗，重症病例病床使用率较前一日上升0.8%。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阳光充沛，吹微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市区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随后几日仍然酷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26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43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70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72升2.2，腾讯控股334.2升2毫，盈富基金21.14升6仙，特步国际13.28跌6毫，美团192.2升1.8，快手84.85升2.45，阿里巴巴102.6系升6毫，比亚迪股份285.4升1蚊，药明生物81.6升1.15，南方恒生科技4.54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7.68，瑞士法郎0.969，加元1.28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197，欧元对美元1.019，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7点，升94点。港金报16,04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95美元，卖出1,71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发言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自己就问完问题啦，所以而家就要请嘉宾出场。 有请， 就系、是、恩主教书院经济课梁子豪老师。 Yeah! 梁 Sir 早晨， 梁 Sir 早晨，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你好， 经济课 系啊，我经济出现好大问题啊，老师，我都唔知识唔识答你嘅问题。 好常識又放心，就識問題嘅啫、 哦。有冇錢都識答嘅， 冇錯。經濟好定壞都識答。 係啦，關咩事啊？ 好啦，咁就請兩 Sir 幫我哋開始發問啦。 好，第一題熱身嚟嘅啫。 哇！ 咁啊，相信咧，深水埗嗰個黃金電腦商場大家都聽過啦。係啦，咁我想問一下咧，點解啲電腦鋪咧咁中意開埋一齊嘅咧？佢哋唔怕競爭嘅咩？ 哦，開埋一齊即集中喺一個地方。 係啦，係啦。好 ，A 啊，住喺深水埗嘅人咧，特別中意買電腦嘅。B 其他地區嘅商場咧，都唔願意租呢個電腦鋪鋪位俾人嘅。C 啊，啲電腦鋪咧開埋一齊咧，可以減低佢哋嘅開支。D其实黄金商场咧，所有电脑铺都系同一个老细，边个选择系啱嘅咧？ 应该系 C 啦， 我都拣 C。 C 啦，一定系你。 我都拣 C。 吓，系咪啊？ 系啊，系啊， 应该系 C 啦。 第一，一定唔会系同一个老板、一定唔会系 Doc。 我估系 C， 亦都唔会系 A 住深水埗。 我不过嗱，我虽然拣 C， 但我其实唔系好明点解会可以减低到成本啊？ 系咯，就 有啊，有讲过噶， 减低成本啫。 减低成本啊，系因为所有嘅嘢都系 你都系你自己开一间嘅啫嘛， 唔系有啲开几间噶、有啲譬如一个老板一楼又开一间、二楼开一间。 我总之拣 C 啦， 系我都系拣 C， 我都系想拣 C 嘅，但我觉得 D 都有可能。同一個老闆，同係咪因為同一個老闆？ 唔會，成個商場同一個老闆， 成、個商場同一個老闆，真係冇。 兩場係咪講緊係同一個商場啊？你講緊 係同係同一個商場，係同一個黃金電腦商場。 我覺得 C， 我都係 C。 富貴險中求，我揀 D。 好，揀 D。 有 睇下你富貴定我富貴 啦。兄弟啊嘛，係啊，講 老師 C 一個 D， 好 兩 C 一 D。 係開股啦，可以 係 有冇人估啱啊？ 有兩位同學揀 C 是啱的， 耶， 揀 C 的。 不過我想說一下呢，減低開支是啱的，但減低什麼開支呢？咁多數呢都係講緊減低呢個宣傳開支啊。 哦，點解呢？咁我明白。 係啊，因為呢啊，如果話要砌機或者買電腦， 馬上就諗起 呢、就諗起呢個深水埗黃金電腦商場。即係如果你開喺一啲偏僻嘅地方，雖然冇競爭，但係你就要花好多嘅成本呢去宣傳。但係你開喺啲黃金電腦商場就唔使啦，因為個個人都知深水埗最出名就係買電腦。 不過咁講，據我所知，灣仔都有嘅。 係啊，灣仔有，旺角又有， 旺角都有嘅。 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咁嘅現象， 係 嘛？ 集中 即係等於你所講嘅就係波鞋街。 係啦，係啊，非常 同樣都係咁樣嘅。 即係唔係話邊個商場，而係話呢一個咁嘅現象。 呢、這個現象， 一個集中地係啦。 因為我係會覺得嘅就點解你會開埋一齊咧？因為其實我入去每一間我買嗰啲都一模一樣噶嘛。 係啊， 係咪咁啊？我會有競爭咯。但係其實你真係發覺嘅就係會成行成市嘅喎。例如食街都係啦，一條都係食嘢嘅。 所以唔應該定性為邊一個商場，而係總之同類型。 明白曬。 即係等於話女人街咁就買女人嘢咁樣。 冇錯，係 啊，非常好啊！可以舉一反三啊，各位同學。 是因为你教得好啫，两Sir。好，第二题。 好，第二题啦。好，这一题关环保事的，好像不是很关经济学，不过呢一阵间我要讲一下怎样关 经济 学。环保啊， 环保啊。环保 啊，好好，开始啦。根据研究显示呢，以下哪一个环保口号呢最令人呢可以减少用电开少啲冷气呢？好，第一个口号 A，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减少使用冷气。好，第二个口号 Boy， 为你下一代嘅着想咧，减少使用冷气，减慢呢个全球暖化。好，第三个口号先，每日开少两个钟冷气咧，每个月就可以帮你悭到$100电费噶啦。大部分人咧，夏天每日只系开两个钟冷气啫。以上四个口号，边个口号呢根据研究最令人减少用电 嘅？ 系有先 我未拣啊，老师， 你冇得拣啊。 我未拣啊， 我同你咧要拣先。 因为我觉得嘅就系我只系会听嘅就系我佢听完四个口号，边个 系啊？ 唔系，我会边一个真系会觉得我就会因为系啦 lock 住我咧，我就觉得系 C 咯。因为你将嗰个金额讲出嚟咧，好肉图像化，我即刻谂到，咦系，我俾少嘢200蚊。 冇错，你讲紧嘅就系话啲 咩 环保咩 下一代啊嗰啲 咁 样嘅，太远啦。 下一代 或者冇下一代咧，系咪先？ 唔 啱。但我份人咧就比较哲学啲嘅，我就拣 A 老师。 你讲得好， 拣老师 比较慢啫。 每一句说话都包 装， 我等你哋两个讲完先啊嘛。我拣 A 啊，老师， 一个 A 两 个 C， 系悭100蚊佢哋。 一 万中， 系 一 A 两 C， 有冇人中？ 好遗憾冇人中。 吓啦， 你都冇中啦，懒叻。 你哋两个仲懒叻啦。 咁仲剩争乜嘢啊？ 我哋冇懒叻，我哋就系话四个口号里面，我哋觉得边会中，我哋 仲有边两个拣择啊？ 喂，下一代， 剩翻嗰个咧，剩翻 下一代， 就系为你下一代着想，减少啲用冷气。 系同埋 D 系咩？最屘嗰个咧就系当嗰个咧就系大部分人咧夏天每日只系开两个钟冷气啫。 我拣 D 啦，只系开两个钟。 会啊。 其实点只开两个钟啊，同埋点会点开两？ 梗系冇可能开两个钟啦，但系我学阿李同学富贵险中求啊嘛， 咁啊 开两个钟咯， 咁我跟你咯， 我开完停再开咯。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数字喺度嘅，可如果唔系头先所讲嘅，悭200蚊就系两个钟，即系起码有啲数字令到成件事比较，哦、我觉得啫。 咁我下一代啊，我下一代。 好，阿李丽要拣下一代， 点都冇分啦。 好好， 答案系 开股啦。正确咧，根据研究显示咧，我答案应该系多。 耶， 开 两小时，每 日开两个钟。不过个重点咧，个重点就唔系个两个钟或者两小时嘅。重点系咧，经济学就系讲我哋一个人嘅行为点样决定。研究就话咧，原来我哋人嘅决定咧，好多时候咧都系 跟人嘅 从系啊，跟人嘅从众效应所影响。 羊群效应。是不是 啊？是啊，羊群效应啊，非常之。 所以他刚才说个个人都是这样，那我咦， 我 怎么 我 都跟 啊， 这样。 个个人都原来开这么少冷气，我开这么多冷气，是不是很奇怪呢？啲人呢就会计 比较 开始啲冷气啦。 没错。 是啦，所以呢如果一些商家想宣传他们的产品呢，以前呢啲商家就会说自己产品有几好有几好，或者啲产品有几抵买。即係好似頭先嗰個慳100蚊電費咁樣，但係而家更加多嘅係咧，會揾 KOL 去宣傳佢哋嘅產品啦。話 KOL 都用喎，咁我用都應該啊。或者啲廣告用詞就會話啦，99% 用過嘅用家都話讚好嘅，或九成都會用呢一個牌子嘅，去驅使咧呢個羊群效應，令到啲客人就買嗰個產品啦。 明白。 啊，呢個係經濟學嚟。 我可唔可以 都係廣告學？我覺得。 舉例啊，老師。 係啊，好啊。 李同學，你每日鬧我一句好啦。你每日鬧我一句啊！ 佢講嘅咩？ 下一 題 係或者每日食一碗飯好啦。 好啦，得啦。下一題，老師。 下一題。 好，下一題。好，第三題啦。 係。 嗱，牙膏咧，我相信大家都買過嘅。有一排咧，啲牙膏公司咧就好中意送好多贈品俾大家。 係啊，買四支。 係咩？ 又送生油汽水抹啊！ 係啦，我想問下咧，點解牙膏公司咁樣做有咩目的咧？ 好 A 啲牙膏公司咧。想以本商人打擊其他牌子，他們這樣做會蝕錢的。好 Boy 他們送贈品呢是想吸引多些人買，他們這樣是會賺錢的。C 啲贈品呢和牙膏呢公司其實是同一間公司，這樣送贈品是幫他們宣傳的產品的。多送一些贈品，即是例如檸檬茶啊、可樂呢，等你食多啲，饮多啲，蛀多啲牙，咁就可以买得牙膏啦。 你好 Q 啊，梁 Sir， 如果系呢个你就好可爱啦。即系个答案系 D 嘅话， 我谂 A 或者 B 咯 ，A 或者 B 咯。 吸引人同一间公司 唔会同一间公司可乐 A 或者 B 咩话 ？Sorry， 我唔知佢送啲乜嘢，因为好多时候我见 通常呢啲系辣纸巾啦，花生油啦。 我直情唔知佢有嘢送。 我唔知佢送呢啲嘢，我只系会见 送牙刷就 系啦，冇错，送牙刷同埋嘅就可能系买三支大嘅送一支细嘅，我就会见到系 唔系啊？超级市场而家咧，譬如话四支敏感牙膏啦，譬如话总值系200蚊啦，佢会送一卷厕纸、两支花生油、四罐汽水。 好誇張。 兩Sir，你講嘅係呢一隻係嘛？唔係我同埋大佬講呢一隻， 係咪我講嘅？ 送花係啊， 係即係送啲唔關事嘅嘢， 送可樂係啦，係 冇喎，冇試過， 試過好抵啊！我試過買咗兩次啊，真係好多嘢。 都係佢貪心精㗎啦， 貪心精係啊， 貪心精。 阿老師啊，其實 貪心精 算貪心。 OK， 咁樣我覺得係吸引其他，吸引人 係送紙紙你唔會 多啦 嚇？吸引人就 boy A 係咩啊，老師？ A 本商人，打击其他 吸引人啦、啊，吸引人， 我都系觉得吸引人， 吸引人， 因为你厕纸佢唔会蛀牙 B， 全部 B， 三个都系 B， 三个 B， 三个 B， 啱嘅，非常之好， 系 啦，经济学咧就好讲呢个理性嘅抉择嘅，即系。如果一個公司見到會蝕錢咧，正常應該唔做嘅。咁點解特別牙膏咁多贈品送咧？因為講真，牙膏 A 牌子同 B 牌子咧，都應該係差唔多嘅。我哋應該唔係太注重邊一隻牌子嘅牙膏。 嗯。 所以就要送啲贈品咧，去吸引人去買嗰隻牌子啦。嗯， 梁老师啊，最近咧，我啱头今日都有节目分享话咧，有啲公司咧卖嘢咧，唔好理咩产品啦，譬如买三件就会平五蚊咁样样，呢啲其实系咪都系经济学嘅即系令希望你贪心，即系我平五蚊咁样，系咪啊？经济学嚟噶， 系啦， 即系买多几件啊，平五蚊咁样。 系啊，买多几件，但好多时候咧。啊！啲商家就隱藏啊，其實個原價係提高咗， 冇錯， 咁就要留意一下啦。 係啊， 即係如果俾個平五蚊咧，俾佢呃咗，留意一下個原 價。佢先提高咗個原價，跟住先再同你講話有優惠。 所以其實我仲俾多咗。 有啲人咧計個條數嘅話咧，可能你係俾多 咗。仲貴 咗， 係 啊，好、 okay, okay, 人憎嘅呢啲。 總之有啲商家就唔會對做啲冇利嘅嘢嘅，對自己 係 啦。 好， 開心好第三題係嘛？第四題。 好啦，第四題咧就講呢個退休嘅。好啦，雖然各位同學仔都有牌都未退休啊。好啦，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咧喺一個月前公布咗2022年香港退休開支指數。 嗯， 根據呢個調查咧，香港人退休嗰刻要儲夠幾多錢先可以應付退休嘅生活開支咧？ 死火 啦！估下啫 ，A。50万 ，boy 八万，听唔到第二个，听唔到。 boy 200万， 200万， 嗯 ，C 400万， 嗯 ，D 800万， 哇，50万一定唔够啦， 我估一系800，一系400， 400都唔系好够，我当你60岁退休。活到八十， 你其實你已經退咗休啦，你嘅狀態 五年， 個狀態， 個狀態幾退休， 但係錢唔夠啊！ 講嘢係啊， 我都話經濟出現問題啦， 錢唔夠嘛， 佢一向佢全程都係退休嘅嘅體力狀態嘅， 20年400万，20万年唔， 我估800， 800我都 估800， 真係唔夠， 800 啊， 退休啊，佢退休年齡係幾多啊？ 佢嘅退休年齡假設咧，60歲退休嘅， 60歲退休， 五年真係800万， 100岁。所謂叫退休要幾多錢夠啊？ 即係總之唔再工作， 係啊， 你喺度食 到 咁，但係同我有幾年命都有關喎。 我咪當80歲咯。 係咪應該呢一個都係一個你要考慮 考慮 考慮因素啊？ 冇錯， 係咪先？係 啦， 係咪？ 係啦，係啦。 咁但係香港平均壽命70几啊，係咪最 八十啊， 七十幾八三十啊， 八十啦。 咁即係你 大肚腩嗰啲未必有八十， 400万， 嗰啲少啲咯。 你唔好做老師啊！ 啲校園欺凌啊，唔該你幫我記錄在案， 坐定粒六。 你成日话冇事听唔到， 成日觉得有80岁，你冇坐定粒 你 老师， 即系有20年咯。如果你咁讲系咪？60岁退休啊嘛，我当你80岁啦，咁即 系 话有20年啦。20年里面你几多个？800太多啦， 唔会啊。 喂，你知唔知 佢养死人咁样？ 你养大一个 B B， 而家都话要去到700啊。 B B 唔同，B B 佢咁多年， 唔紧要你 400万，你20年每年得20万用嘅，唔够嘅，真系唔够。 你就唔够， 十二个月10000多蚊、啊。 好。 咁同埋嘅就系你点啊？你点样为之嘅就系你退休你用几多钱为之需要啊？ 三餐。一日三餐啦、 其實就好 flexible 嘅，睇下你想過咩生活，富豪嘅生活咪用多啲咯，咪好似我哋啲咁樣， 係 啊，一餐食一個飯團咪可能少啲咯，睇你點過啫。 我同意你咁講，400， 我800， 我都估800。 好，2个800，1个400。 好，一個400万，兩個800万。 係，老師， 咁開股啦。 係， 根據嗰個研究咧，個正確答案應該係 C 400万嘅。 哦， 係啦。咁咧，佢嗰個調查有啲假設嘅，就係、是、假設咧，啲人就60岁退休，咁、就去到85岁。咁嗰個根據調查咧就話啦，啊，原來啲退休人士平均每一個月嘅開支咧就係13500蚊到嘅， 差唔多啦。 係啊，即係乘翻 一個人係咪？講 一個人， 萬三到 翻日係乘翻25年咧，就大約係400万噶啦。 一個人啊就 OK 嘅、啊，但如果你仲有屋企人啊、小朋友啊、養阿爸阿媽就一定唔得啦。 咁梗係定唔會咁計啦，條數你咁樣你根本係成大好多噶啦。 係啊，咁不如越多越好嘅錢啊，越多越好嘅係。 但冇得食 T 啦。 喂，对唔住，阿老师，仲要咁讲，仲要咁讲，嗰、那个民间个物价指数唔好上升。 系啊， 如果你 同我非常有意见。 如果你而家你买个鸡尾包5蚊，喂，如果你5年后10蚊，咁你嗰400万就唔够。 咁我哋要点计啊？我哋如果系嘅话，即系你嗰个通货膨胀， 嗰条算式咧就复杂好多噶啦。呢、這个400万咧就唔考虑通胀嘅、 哦， 即系咧你嗰400万咧应该要搵啲投资方法， 慢慢 滚 大 佢，慢慢滚大佢，去产生啲被动收入，即系例如利息啊、股息等等咧，去等你退休可以安享晚年。 咁、哦、都好啲、 啊，多谢老师。好啦，梁老师，多谢吓，长知识， 多谢晒啊， 揾老师再请教。好，多谢 晒。咁你可以退休未啊，老师？ 拜拜， 拜拜。 好啦，12:05后翻嚟就会有风骚长不完，电话号码18723888，想点唱可以打嚟啦， 快啲啊！ 垂头丧气，叫天不应，抹不走渴求。一切如常，世界太多打压，压不到怒火。就算难过哭泣够了，就算害怕这座城崩溃了，吸口气，坚壮笑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小丑从来很需要聆听到世间的赞美，沉迷信的老祖消散，说不出理由。一切无常，各有各的需要，也不必藉口。父母密友不想见了，没有伴侣。只想笑，天知道，哭过多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从来吸取笑，谁又会给他打气？ 则前嘅呢首《悲中带喜》啊，33度气温都系好热噶，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呢几日咧都好似一路吓伴随住我哋咁嘅。今日天气下昼阳光充沛同埋酷热，今晚天朗气清，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未来数天持续酷热晴朗，周末同埋下个礼拜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啊！俾少少 tips 咧，听紧呢一个风骚快活嘅朋友啦。咁如果你平时咧有听风骚快活人咧，亦都有喺我哋嘅网上有留言嘅话，咁今日咧我哋嘅风骚唱不完，你一定要听，一定要听，一定要听。重要事情讲三次。如果你平时有上开这个 Facebook 啦，有留言呢，你一定要听，一阵间我哋有一直歌曲吓。好，点解呢？咁一阵间你会听你就知道㗎喇。好，12:00先听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返返嚟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嘅。电话是18723888。咁如果你话唔方便讲电话，都喺网上留言你嘅点唱名单嘅。先听听12:0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返嚟继续。 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晴朗，周末同下星期初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95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4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70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64升1.4，腾讯控股333.2跌8毫，盈富基金21.12升4仙，特步国际13.26跌6.2，美团191.3升9毫，阿里巴巴102.7升7毫，快手84.95升2.55，比亚迪股份286.4升2蚊，药明生物81.4升9.5，南方恒生科技4.53升6系升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392，瑞士法郎8.107，澳元5.426，加元6.093，新西兰元4.888，欧元7.9979。每百元对港元5.7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09。已经平均指数报27912点，升109点。港金报1604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3.19美元，卖出171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伟业街骏业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处理好啊，咁而家伟业街骏业街交界一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交通都系正常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海嘅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马坑涌道，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葵涌嘅大白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对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窝打老道亦都系有水管急收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歌和老街嘅慢线封闭，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柏丽湾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葵涌道马嘉烈桥底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渔安苑、碧安阁、荃湾六洋新村 M 座、荃湾环宇海湾五座、沙田瑞和苑风雨阁、长沙环碧海蓝天二座、天水围天恒村恒骏楼、马鞍山锦泰苑锦邦阁、元朗丰乐里六号康城大楼、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二期吉利径2-4号、葵涌丽欣苑丽彩阁、钻石山龙盘苑龙湖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五

妈咪嚟啦！咸强日日爱偷笑，张嘴大坏了，无穷无尽多可爱，食饭也偷笑，古怪话题堆堆，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期望笑一笑，风送爱定了，齐齐来聚一起听，系现实需要，欢笑莫停，堆妈张开心都不得了。 日日十点钟就是风骚快活人，大家记得听啦。有场面怪，背景声同埋哆哆强， 得一次咋呢个 version？ 系啊，我应该讲嘅就系话主唱临急抱佛脚。Sorry， 系啊，我嘅艺名系临急抱佛脚。 喐喐嚟饮唔饮杯热茶？ 唔使啦。唔使啦，我啲嘢揞住喺个探我系啊个心嗰度。 唔系你揞住嘅，就自己出去针我意思。 唔使，我咪就话唔使咯，系、okay. 嘛？我都知道你冇好嘢噶啦。 好啦，啊、好歌继续送上，不过呢个时候咧，我睇你歌先啦，好唔好 啊？你仲未唱你嗰只哦？ 系啊，我知道，浪费时间啦、 啊， 我哋听歌先啦。 啊、OK， 嚟，希望大家中意啊！头先嗰首都好正啊。 嗱，送俾你啊，明年新人不是我啊。降声如力歌，你会谂住可以啊沾沾污呢个乐坛啊？ 系啊， 救人也不是他。 明年为今天可纪念，重新再开始约见，就算三位不免怪异，迎接那发展，提提教趣事，尽力笑天意。画画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满盛时未怕讽刺，用过餐巾包起戒指，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仿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藕断情方，受过多少束缚，有谁愿意知得更清楚？行前到这身份见面，留不低一点介意，未见沧桑可会诧异，还算个汉子，人成熟唱醉，道别也可以，剩下咖啡三杯那冷热，难明白暗示就当天赐。微烫灯的一张燃帖，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总算不错，被那分身的决心更新了我，才懂察觉不少不多，人共情意未能冰火，或我那疏达比你多，待你开口庆祝我各自承诺，在那街口转角也同样有一位情。 好啦，翻嚟嘅风骚唱不完，咁、今日歌曲咧就专登送俾我哋一位朋友嘅。其实咧，再讲咧，我哋好关心佢，因为咧见到佢嘅中央肥胖啊，咁、希望呢只歌可以令佢当头棒喝。原曲可能，作曲王杰，新词小张张， 歌名肚腩大个。 肚腩大个，这是他的错。食嘢多，一生都怕挨饿。风满肚腩，仿似是个螺。佢一起身，好似有个波。 一个波。 每次食嘢，佢系一剔过。就仿佛嘴着也不要帮助，转眼扫光，可惜仲肚饿。佢只一心要求可以食过，可能他根本冇努力过，可能谎话讲得太多，可能开餐一刹已做错，脂肪留低咯。 为咗呢个朋友，我哋用尽其他方法，咩一六八一八六八六一八二一，乜嘢都叫过啦。 四二二四四， 波鞋 一二三， 买十几对，冚烂铺晒蜘蛛网。最后佢话：你唔好再搞我啦，有我食啦。唉，我哋可以讲咩？ 肚腩大个，佢话由得我做体操，根本都冇帮助，不再制止。睬佢亦太傻，我都只好死忍佢嗰个波。每次食嘢，佢就开心咯，就仿佛今生也不要帮助。转眼扫光，可惜仲肚饿。佢只一心要求可以食过，可能他根本冇努力过，可能减磅讲得太多， 冇错， 可能开餐一刹已做错，脂肪流低落，可能本应可以努力过，谁人佢怕苦楚太多，可能他将不会再认错，不知谁的错。可能他曾经无努力过，可能谎话讲得太多。 好啦，送俾我哋嘅朋友，希望佢快啲回复健康啊！ 多谢 ，OK， 好， 回复健康啫， 嘅身体，健康嘅身体，嘅身形，身形， 即系你肯定佢出咗事系咪？ 应该系出咗， 我都系咁话。好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我哋而家即刻嚟啊！呢首歌真系好犀利，我觉得， 好，你介绍 啦。所以个朋友咧，请你留意歌词， 冇错。 因为咧，我哋就做风骚发话人咧，最紧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班整个都是支持着我们的一班 fans 啦。咁其实呢每一天呢见到你们有一些的反应啊，甚至乎有一些的留言啊，有一些的说话这样呢，我们都是很上心的。咁所以呢就今天我们这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的话呢，会有你们的名字在里面。 哦，有边个呢 送给大家。 听个歌先，我们听分离中先。 一二三， 好 等大家有少少期待。 Yeah! 别独奏。遇着一杯奶具，而拖行瞬间袭来，雾望他分河，但在多餐厅食材。现实很多障碍，如果本可安差，结果怎可以展开？伴你养滑夜的比赛，小不免终有是平台。让爱始终相信爱，寒冷笑话。 大家准备好未？准备好咧，我哋马上进入呢一个属于大家嘅世界。 考点争啊！ 原曲 YWCA， 作词王占，作曲 J Morelli H P 露露同 P Willis， 我都唔知读乜。新词发发，主唱瑞张强合唱团，新歌 RTHK 好知己。 你哋每日时时集气，为了小弟啊，说话完全合理，做我好友啊，决定承诺大家玩吉他出咪拉表演。 佢哋喂成日但我仲算兄弟， 冇问题 啊，儿戏是我好友， 快乐 群戏认真欢笑，哈哈哈。好抵死，自细就 每日要 RTHK， 大哥又继续要 RTHK， 说话有坚地，笑就笑到陆地，唱尽快乐好欢喜，听众话永没缺席 RTHK， 听众话个个快活 RTHK。 有时冇话退避，有难我哋担起， 拍硬当前去一声一气。老妈，我哋相识多天 ，Brad and Queenie， 喂喂唱 Esther Lee Julie 和公主，仲有杜格拉斯 VV 恩央，咪莫好自己。明姐，雷群睇 Winnie 猜 Galaxy 系死党。吉大人 Connie Lee 黄人 and Stayman Ming Chan and Wendy Chan Joy Peace and Del Tam Amy Kun， 多谢你们， 多谢。 It's fun to stay with us RTHK， It's fun to stay with us RTHK， 说话没禁忌，笑就笑到碌地，唱尽快乐好欢喜，自细就已热爱 RTHK， 大哥就继续爱 RTHK， 有事冇话退避，冇事你喺屋企拍硬当节目多声多气，节目完全为你就似兄弟，放学无谓罚企，绝对好友，冇话成日去分你我哈，出家争取钱， 我哋永会满 团团站低，尽献歌艺。我哋时时认世，遇见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真正好自己。 一齐唱， 二世就喊住要 RTHK， 大哥又继续要 RTHK。说话有趣味， 笑就笑到碌地，唱尽快乐好欢喜。 It's fun to stay with us RTHK， It's fun to stay with us RTHK。 有事冇话退避，冇事匿喺屋企，拍硬当节目多声多气。 It's fun to stay with us RTHK， It's fun to stay with us RTHK。 多谢。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两名青年涉嫌在2019年11月13日参与上水堵路，两批政见不同的人士互掟砖头期间，一名年约70岁的清洁工向后倒地，头部重创，第二日不治。另一名大约60岁的男子遇袭之后，左眼虹膜撕裂。陪审团上星期裁定两名青年刘子龙和陈燕婷暴动罪成，案件原定今日求情和判刑，法官杜礼兵将案件押后到下个月12日，以待索取被告的背景报告。两名被告刘子龙和陈燕婷原本各被控谋杀、有意图疑伤人和暴动共三罪，法官早前说证据无法证明两名被告犯谋杀罪，因此批准以因作非法行为而误杀罪取代谋杀罪。两男五女陪审团上星期分别一致同大比数裁定两人误杀罪和有意图疑伤人罪名不成立，并以大比数裁定他们暴动罪成。社署收紧院舍防疫安排，包括要求探访人士下个月一号起必须持有探访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安老业界担心对年长探访者会有难度，有院友家属认为要在社区做核酸检测对长者不太方便，希望政府体谅，不要实施相关措施。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就说，即使加入或者加密核酸检测都不能够取代每日做快速抗原测试。酷热天气持续，有建筑工人说最近分别在户外地盘和商场工地开工的时候出现中暑症状，曾经向雇主提出增加休息时间和风扇等降温设备，但未获正面回应。有立法会议员说，每年工会收到20多宗涉及工友中暑的求助，而现在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风险评估只是属于指引性质，建议当局考虑将部分内容列为法定要求，又建议以气温作为制定防暑措施的指标，让社会较易理解。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将会由外相卓维斯和前财相辛伟成竞逐。有调查机构成功访问700多名保守党党员，结果显示卓维斯的支持度有62%，辛伟成的支持度只得38%，两人的支持度相差24%。另外，较多的受访者相信卓维斯会比辛伟成成为保守党一名好的领袖。調查在過去兩日進行，成功訪問730名保守黨黨員。天氣方面，預測下晝陽光充沛同酷熱，今晚天朗氣清，吹輕微至和緩嘅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晴朗，週末同下星期初氣温普遍可達35度或以上。而家氣温係33度，相對濕度60%。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98.升24点，总成交金额46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70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64升1.4，腾讯控股333.4跌6毫，盈富基金21.12升4仙，特步国际13.34跌5.4，美团191.6升1.2，阿里巴巴102.7升7毫，快手85.25升2.85，比亚迪股份286.6升2.2，药明生物81.55升1.1，南方恒生科技4.53系升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7.73，瑞士法郎0.969，加元1.289，人民幣6.766，英鎊對美元1.197，歐元對美元1.019，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日經平均指數報27,933點，升130點。港金報16,040元，升23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13.57美元，賣出1,714.1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972年，我黄华琪开创了《狮子山下》这个剧集。 来到2022年，我梁荣忠制作了最新一辑《狮子山下》其中一个故事。 50年前，《狮子山下》是怎样拍出来的 呢？50年后，我们又怎样继续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呢？ 电视节目《狮子山下》继往开来50年，星期六晚9点，港台电视3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7日全民运动日，大家一齐出身汗，享受做运动嘅乐趣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点唱时间，多谢各位朋友支持啊！希望头先嘅歌曲咧，真系啊，大家会喜欢啦。 系啦，如果冇读到你个名嘅话，都希望你唔好介意啊。 冇错，始终一只歌填晒全部人嘅名， 明白？塞唔到啲名落去啊。 系啦，好啦，咁啊，到我哋点唱嘅时间咧，我哋读一啲点唱先啦。 好啊， 今朝好多朋友写咗嚟点唱嘅，睇下先吓，好。呢个等等，呢个就系 Juni， 佢话今日阿契孙女啊，心荣咧6岁生日啦，居然好中意你扮细路仔声啊，可唔可以同我用小朋友声读出啊？即系祝阿心荣生日快乐、 啊。可以啊，心荣你好啊，我系小太监啊，喺呢度嘅话咧，我祝你生日快乐，快高长大，听教听话，开开心心。 呢、這个妹妹得意啊， 好可爱啊。 啊，另外 Sam 咧，佢今日同事阿 Jessie 生日吓，因为点唱俾佢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 Candy 欧咧就话咧，听日大暑，提我哋记得饮啲冬瓜薏米水吓，咁啊，同埋咧最紧要你嚟咗屋企开冷气。同埋唔好喺花园暴晒，即系你啲性格同埋生活都知晒大家吓。 我喺你哋面前嘅系透明噶， 系啊，冇错啦吓。好啦，咁不如啊，另外呢个 Elaine Amy Low， 佢系听日我47岁生日，可唔可以叫阿强哥唱只生日歌俾佢听？强哥， 哇，唔好啦， 唱咁大 声得啦，生日歌 啫，系啊， 你得嘅生日歌，你自己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2020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嘢好嘢好嘢 Happy birthday 啊二零 嗯咁我哋听电话啦电话第一个就系 喂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啊醒神醒神 你好啊 你好你好 你 系 咪第一次打嚟啊 Bowie 系啊系啊，听到你哋打声好开心啊！ 有搞错，听到我哋咁耐，你先打嚟 咁迟。 咁啱啱咁巧，今日系正日生日啊嘛，我老公同我女。 啊，你老公同你个女啊， 同一日噶， 咁犀利，同一日。 系啊系啊，正啊嗬！ 好开心喎，双喜临门啊！ 系啊， 分个蛋糕嘛， 系啊，一个蛋糕。 阿囡囡几多岁啊？囡囡几多岁？ 吓，唔好讲啦！ 女女 细，女女几多岁？ 女女几岁都唔 觉得，唔讲得噶。 我女46岁，大 死佢吓，咁啊望。 咪咯，咁咪系咯。 女女应该好细个咋？ 系啊，你把声都咁细， 你个女女咁细， 唔46都应该40。 哎呀，真系好啊！你 女女最多咪2-3岁， 咪系，我都系咁谂。 系啦系啦，加埋都唔止啦。 OK OK， 唔讲就算。 同埋阿老公叫咩名啊？讲唔讲得啊？ 讲得，我个老公叫思域， 思域， 思 域， 系啊，思域啊， 车嚟啊，佢就车天车地， 系啊，系啊，系啊， 佢一定好中意车噶啦啊！好，女女个名 叫咩名啊？ 我女叫苏怡， 苏怡， 你想同佢哋讲咩啊？ 祝佢哋两个生日快乐啦，越嚟越靓啦，开开心心啦， 老公都越嚟越靓。 系啊， 老公唔靓得咁， 老公系咁形容嘅咩？因为英俊， 靓仔系啦， 你老公靓唔靓？你老公靓唔靓仔噶？ OK 啦。 知唔知马小强啊？知唔知马小强、啊？ 靓唔靓得过马小强、啊？ 系啊，佢好靓仔噶马小强。 宝 仪 系啊，佢颜值好高啊！ 宝仪，你知唔知我系叫国民小强？ 系啊，国民小强你嘅曱甴啊嘛！ 好啦，我哋送只歌俾你，好唔 好 ？Happy birthday！ 多谢晒， 拜拜啦， 拜拜， 拜拜。 乐趣你要争气，就可享受福气。即使跌倒，亦不需愁眉。人生总会有悲有喜，你我要珍惜，永伴随，别要分离。携手振翅高飞。 嘉燕姐，咁每一个听嘅朋友咧，都系佳丽欢喜啦。 冇错， 咁多嘅点赞，有位叫燕平嘅，佢咧，琴日我儿生女瑶瑶啊 ，YoYo 大学毕业，希望佢出嚟社会做嘢咧，顺顺利利吓。七月27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开心心吓，姨妈会爱你嘅，就系佢嘅点赞啦。 系啦，嗱，渐渐嘅话，我都发觉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好多头先我哋唱咗名嘅人都出现啦。 哇，好开心啊！一定 头先如果听漏咗，可以上翻重温听翻。 系啊，即系吉大人啦，系嘛，雷群体啊，你都有份啦。 系啊，好多啊！ 佢话受宠若惊，唔好咁讲，系咪？你哋个个咧，我哋都系捧住喺心嘅宝贝啊！ 冇错，冇错， 系啦。咁啊，当然咧，都好多我哋都嗌咗佢哋嘅名嘛 ，Vivian 啊，嗰啲啦，全部都嚟啦，系上嚟打卡啦。 好嘢！ 希望每天十点到一点都系支持我哋嘅。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 ，Hello 喂， 喂，阿德哥，系咪德哥啊？ 你好，阿马仔，你好， 马仔， 马仔啊， 系啊， 正啊， 好 friend 呢个名几好啊，几 Q 啊？ 点啊，德哥？喺边度发财啊？ 在哪里发财？在后巷啦，不要做，不要讲这些，讲一些地方我们的点 关。在后巷 买些这样的东西，真是马仔和买。 在后巷。你讲你讲。 在后巷啦。最主要呢，我点歌，现在我们讲这里，就是我想点给，上个礼拜我打电话来的啦，但是打不通，就想支持我女儿，就去考 DSE。 哦，过榜了。 上个礼拜。有个结果啦， 点啊点啊， 佢都系，但系 OK， 咁但系又要过第二关啦，又要等 Super， 系啊，冇错， 一定系咁嘅人生， 冇错， 系啊，养儿18岁，长忧99， 哇， 又啱喎，而家自己做咗个角色咧，做咗老豆咧，就知道个游戏就咁样玩， 冇错冇错， 啊，开头咧我打电话嚟咧，就想点嗰只歌咧，就由阿张家辉唱嘅，点解叫？但系而家冇，另外一位歌手唱都系冇问题。不过我想带出嚟咧，就系话张家辉唱呢首歌咧， 人哋影帝都可以做到歌手。我想阿馬仔恨鐵不食鋼，你打努力啦！我哋啊，你老師咧教佢，喂，阿仔啊，你走，你呢首歌唔啱，你唱，你唱第二首，你又唔係成日唱 YMCA， 咁點搞啊？你要聽係講嘢啫嘛，有代溝，知唔知啊？ 係啊，知道知道， 恨鐵不食鋼，但係衰在佢連鐵都唔係啦，佢係銅嚟嘅就大佬。 德哥， 我都希望去成龙嘅， 系啊，大家都想佢好。 喂，呢个歌嗱好有意思嘅，因为咧，呢位朋友咧点俾佢女啊嘛，所以你歌名咧由你自己讲啦，好冇？ 啊，你是我亲爱的姑娘，同埋点埋俾我只老虎听噶，唔点俾你听死得噶，知唔知啊？ 知道， 知道，知道，明白。 叫佢啦， 明明白， 明白晒， 多谢德哥， 啊，唔该晒你哋， 多谢， 拜拜， 拜拜。 我从不会轻易许下任何诺言，也从不会为一个人如此心碎，而现在我可以敞开我的内心，你是我唯一真心爱过的人，可突然有一天你离开了这里，带走了整个世界，没留一片雨，从此我就像抽离埋满的情歌，在那凄风苦雨中荒野彷徨，但是希望你明白，我就在你身旁，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即使你变了模样，即使你把心爱的人，愿上苍为你指引平坦的道路，愿命运见善良的人们，愿远方的阳光和璀璨的灯火为你照亮每一片未来的天空，时光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将生命中的悄悄带走，而我的心就像那翻涌的浪花，永远陪着你，哪怕是海角天涯，甚至希望你明白，我就在你身旁， 歌送俾佢女女嘅，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希望佢可以听完之后咧开心心。 俾佢个老虎啊， 系啊， 系啊， 争个乸 啊， 乸争个乸啫， 好乸。 好啦，咁叫人。电话里边有另外一朋友，喂 ，Hello， 喂， 郑小姐， 郑小姐你好啊， 你好啊， 大佬你好， 冇咁讲， 好多妹，都几好啦。 啊，郑小姐，你一定 真系妹嚟嘅， 听开我哋嘅节目嘅咧，咁熟嘅吓。 系啊，喂，细路 锐， 你好啊， 细路锐，细路长， 细路长啊， 你好啊，对我嘅， 仲有嘅，仲有 嘅， 你仲有一个喎，未见 到一个喎， 编剧，金编剧，你好啊， 边个金 编排编剧， 哦， 金 编剧，哦，犀利犀利，喂，你阿郑叔，你系咪成日听噶？ 我日日都听，我其实打过你几次噶啦，咁咧同埋系啊，我好开心啊，我好中意听到 Tiffany 把声同埋你哋把声啦，我日日都听，我听唔到咧，我就一定去 重温 重温， 我重听又重听噶喎， 哇！ 你哋嗰啲 真系你咪荒废晒你屋企嗰啲嘢咯， 我开心下听唔到 ，sorry， 你荒废晒你屋企嗰啲家务， 即系话你唔做其他嘢， 系啊，冇抹台啊，抹地， 梗系唔会啦。唔系，我会搭车嘅时候听，我会搭车嘅时候听听你哋讲歌，咁我一路做家务嘅时候听。当然啦，我翻工咧，我系都有偷听嘅。讲真，不过咧， 攞啲头发遮住， 我就唔听啦。 再起风， 我就系啦，我就会咩咯？我就会做完晒嘢，我就会听咯。一有时间啦 ，lunch 我咪又听啦，咁样。 哇，好忙啊！ 喂，郑小姐啊，我头先咧，我而家偷睇到你嘅 message 咧，你咧，你把声咁细个咧，你都有个儿子出去做救护员啊？ 哦，系啊，唔使偷睇，系啊，我依家系公开。是我 你咁细个已经有一个救护员嘅 儿子，我仔三十岁啦。 哇，好后生， 你把声好似二十出头咁样， 系啊 ，B B 声啊， 好犀利。 你哋 好甜啊！ 你真系唔会嚟噶，咁搞笑嘅你哋， 好细个， 听唔出年龄嘅。我同你讲， 我哋都扮到细个， 咪系咯，我哋成日扮到 细路长。 嗱，最紧要心境，最紧要心境。听你哋最紧要心境，我听你哋真系好开心，好开心。我由头听到尾，我中唔中意嘢都听。我找最之前嗰啲嚟听咯，即系成日都之前嗰啲嚟听噶。 系咁听， 你老师想咩考下佢？ 系咁听， 你哋唔系啊？你哋好好听啊！你哋同埋你哋啊，嗰啲片段人间啊，同埋啊金牌编剧嗰啲戏咧，真系好睇啊！阿海棠啊， 周海棠， 我真系中意周海棠。 佢哋做得好，佢哋做得好，两位做得好。 你会唔会喊噶？听剧 系啊，细路强 吓。 系啊， 细路强，细路强问你啊，你有时咧，你听片段人家咧，会唔会喊噶？ 我会 啊，真系会。 会噶，因为我哋都做到，我因为咧，我都会做到喊噶。 嗯，啲剧情好好嘅。 系啊， 我真系唔系好， 我真系会喊噶。 你把声真系好正，即系你个学之前我赞过你噶啦，阿大佬都赞过你，同埋阿细路强都赞过你。佢话咧，你个把声好阔啦，啲细路强嘅又得啦，细路仔又得，扮婆婆又得， 咩声都得。其实咩声都得， 系啊， 由人到动物都得， 系啊。 其实我可能有好多人喺里面， 系啊，跟住啊，毛毛虫咧。我要剪 啊！毛毛虫嗰个正啊！ 毛毛虫你都识， 系啊！我个正 剪发嗰个你个 slogan 咧，我觉得你好得意咯，真系好得意啊！同埋即系我以前我睇你做戏啦，又听你唱歌啦，你又真系嘅人靓歌甜啦，人靓歌甜真系冇得顶。我 嗱呢个真系唔系妹，呢个真系唔系妹，我真系 越嚟越似妹啦！你越揸越似， 唔系阵间可以，阵间我会寄张支票俾佢。 都话好，我自己吓跳。 你啊嗱，我同你讲 咩啊？ 你就系咁啦，阿细路强啦，佢就系咧呢啲咁嘅态度咧，就招惹埋你啲罐头 friend 啦。 讲乜嘢啊？ 罐头笑声嗰啲 friend 啊， 唔好嬲，系啊，真系唔好嬲。嗱，因为咧你呢啲态度招惹到啲罐头 friend 咧，咁咧令到咧你咧会觉得，即系人哋会觉得你浮夸。 嗯， 其实即系觉得你浮夸，系啊，我否释过你啊，我会觉得 否释过啊， 喺嗰啲咩东莞啊嗰啲，可能有啲 我话你啊，东莞啊，不法嘅经历， 咁跟住 咩叫不法嘅经历啊？ 成績俾人睇， 即係佢唔係做啲正當嘅嘢咯。 哦，okay, 因為我哋逼佢要講下樓教室啊嘛，冇錯，其實唔關佢事嘅。佢原先好地地想跳樓教室，我哋要佢下樓。 五日五日， 佢先五日歧途嘅啫。 歧途， 所以佢不歸路都係我哋兩個逼佢。 我哋就送佢上邪路， 送佢上邪路，送我一程。 佢原先想揼正骨，我哋要到佢揼邪骨，你明嗎？ 又揼上面，邊都揼下邊。 謝小姐唔識㗎呢啲嘢，你唔好教下佢。 佢最中意听呢啲嘢啊！ 郑小姐，你中唔中意听下流教室啊？啲下流嘢啊，中唔中意听啊？ 点答你？即系女仔嚟噶嘛？傻！ 你即系你知唔知？你嗰啲下流教室，你未讲你自己就笑啊！你话你自己几搞笑，几 系咯？ 就 系 喂嗱，郑小姐嗱，真系嘅，咁你讲啲正经嘢啊，因为你有啲信息未讲嘅，好冇？我惊你一讲完之后唔记得咗啊！ 都系系唔好意思啊，飘得太远啦，因为太开心啊， 唔紧要， 好又好正常诶，冇啊，咁我都系啊，系啦，咁我仔做救护啦，咁其实咧佢咧就好 做咗几耐，仔做救护做咗几耐？ 做几 三个四年啦。 哇，好专业，一啲做救护个人噶， 好辛苦噶， 你帮我锡佢一啖啊。 系啊，嗯，好啊， 真心 有冇啲佢有冇同你讲嗰啲难忘嘅事情啊？ 嗱，讲唔讲得嘅啫？有啊， 系啊， 咧， 讲唔讲得 啦？即系嗱，即系嗱，即系嗱， 唔系有冇影咗人哋先？ 唔系，佢就系有个学生咪中枪嘅。 嗯， 哦，咁啊。中槍嗰啲事件就 中槍嗰個係啊， 不如我哋私底下 講，不如我哋私底下講啦，冇啦，唔好講，因為我驚引起不安啊，啲重即係重症嗰啲唔好講 啊。我哋揾 一 啲， 唔 好 講 曬，鄭小姐 翻嘅，但係就佢好難忘咯，佢就好難忘，佢就撳住人哋 夠多人啊， 嗰個氧氣罩啊， 明白，知道知道， 撳住個氧氣罩，我哋仲屋企人咧影到，唔係因為佢上咗 得啦，阿鄭小姐啊，我驚有啲人咧， 咁我哋笑佢咯， 越聽越驚， 差唔多啦，鄭小姐，好嘛？ 咁即係你叫佢加油啦， 加油， 所有做救護嘅朋友。其实都要 加， 因为你哋真系系啊，好好系啊，喺即命运一试嘅时候要帮手。好，多谢晒你， 多谢晒， 好。 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之多，何来这刹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好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合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曾经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而我已透视你，怕寂寞要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怕，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如今我输得起，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好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让每一次亦似初恋第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那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古巨基嘅漂流教室结束我哋今日三小时嘅节目，衷心多谢你啊吓！咁啊，34度气温啊，都系今日天气都系比较热嘅，相对湿度58%。咁啊，今个礼拜咧都系天气酷热啦，下个礼拜初气温普遍都达35度或以上啊，最多人因为下边嘅三个字或以上，即系可能唔止35度啊。 冇错，即系佢再加句嘅话，就新界地区话一定会再高1-2度啊。咁即系去到咧36或者37度啦。 咁啊，今日咧如果未读到你嘅点唱或者帮唔到你嘅电话嗰阵，唔好意思先。 讲埋啦。另外仲有一位打电话嚟嘅就系多多啊吓，咁佢就话兴哥下个星期四咧，为家姐 Wendy 生日啊，想祝福佢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嘅。唔好意思，因为咧我哋已经唔够时间可以播歌，咁所以咧就读埋你嘅点唱，希望你唔好介意。 冇错啦，咁下个礼拜如果大家有边个朋友生日咧，咁你要一次过送晒你生日祝福俾所有嘅朋友，大大细细都好啦吓。好，咁希望呢个周末大家开心心咯。马老师，你谂住做咩啊？ 呢两日 游江水？ 唔系，我会去去一去呢个叫做加州花园。 嗯，探个朋友，探朋友得，我就会继续享受阳光。 耶，正！ 好，下个礼拜 开冷气， 开冷气，拜拜。